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翻嚟第二节嘅讲古邦，咁啊就继续系呢个左信左手唔信右手，共产党的思考艺术第二部分啦。咁啊上集即系上一半节，即系上半集就讲紧啦，即系呢个共产主义所共产思想影响之下咧，艺术人咧就会变，中国就变得呢个嘅乜嘢人都唔信。 嗯， 系啦。咁再当然其实共共产主义。而佢一個即係講翻佢嗰個基本嘅邏輯咧，即係其實佢係將所有嘅人倫咧都視為呢個嘅邪惡嘅時候咧，呢係屬於舊思想嘅時候咧。咁呢個本身就係佢，等於係違反個人嘅本性啦。 對啊， 其實就係人本人嘅本性，因為人一定要信啲嘢嘅，一定要同你身邊嘅人、你嗰個社區人、你啲朋友啊、你親戚啊，互相有關係咧，你先能生存得到嘅。 對啊，啱。 咁你就準不能夠咧，將嗰啲嘢咧，即係嗰啲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呢啲咁嘅放瘋狂嘅嘢咧，就加諸人嘅身上。 係， 即係當然啦嚇。咁啊，對於一啲人嚟講，就呢啲有興 趣。嗱，推到最後咧，毛老毛咧搞到自己咧變咗係個人崇拜咧，其實最大嘅問題咧，嗱呢度咧就唔關共產黨事，唔關共產主義事嘅，係老毛自己嘅皇權思想，佢中國人嘅基因所就出嚟嘅。所製造出嚟嘅問題， 即係佢結果都係怕有即係好似慈禧太后咁啊， 一樣 就係怕死火啦，我就嚟瓜噶咯喎，係 啦， 冇人鞭我屍咁咪死， 係， 同埋睇到個黑魯曉夫點樣鞭啊史達林斯啊嘛， 係啦， 佢驚啊呢條撲街又林彪，佢會鞭我屍嘅咧喂， 係啦，正正就係咁樣啦，老毛咧就驚緊呢啲嘢嘅啫，其實就唔係點解咁搞，如果唔係唔會搞出文革出嚟嘅，唔會搞出一場嘅鬥爭出嚟嘅，係啊，佢嘅鬥爭係為咗佢自己嘅，係佢為咗佢自己嘅，而唔係因為共產主義嘅 理想 嘅理想， 即係而係要延續呢個毛澤東佢個人嘅即係佢嗰個神一般嘅地位， 係啦，所以好好笑㗎。毛澤東只有係鄧小平評毛澤東，佢話毛澤東個腦發熱咗，毛澤東自己違反毛澤東主義思想。 因為毛澤東思想係唔會錯嘅嚇。咁點解毛澤東你最後要咁評價佢啊？因為毛澤東違反咗毛澤東思想，係可以咁嘅。 係啦， 啊真係好雞嘢啫。 係啊，就係咁樣啫嘛。又好似又啱嘅噃，你都冇毛澤東思想無啱語錄，佢真係嘅喎。你望一望到一對毛澤東嘅行為，又好似係。又啱喎，你又唔可以話佢講錯，老大嘢可以啱喎，都等到啱啱地嗰啲嘅真係， 係啦。雖然我唔係好知咩嘅乜 Q 嘢嘅毛澤東思想啦。 嗱，同埋咧，佢哋咧最後咧相信嗰套咧係咧所有人咧可以平均分配嗰樣嘢咧，去到最後咧，其實咧就要拆散咗人倫佢啊嘛。因為佢哋覺得個人倫啊，本身就是令到分配不公平的起因嚟嘅， 咁因為其實就係、是，但呢個係人性一部分嚟嘅，因為點解咧？ 人性一部分嚟噶嘛， 大家都想做咩？因為大家都想即係喺個演化過程裏面啦，所有人都係 strike for 一樣嘢，就係、是、要即係我哋嗰個下，即係生產一個最優質嘅下一代啊嘛。同埋為下一代提供最優質嘅成長或者生存環境啊嘛。 對啊，對啊。 咁呢個就係即係點講咧？係一種 compromise 嘅。頭先睇嘅時候，你靠你一個人嚟不能夠夠去達到，所以你做咩？你要聯繫其他人一齊。但咁我知道，當太多人同你一齊分嘅時候咧，你又會影響到自己下一代嘅生存嘅機會喎。所以就做咩咧？你就聯合一啲人，你同其他人為敵。 對， 即係呢個就係人性啦，呢個就係人性啦，亦都係叫做咩咧？因為倫理。人倫幾個基本嘅形態係啦，咁所以點解最基本嘅係家庭呢？就因為點解咧？因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即係普通人啊，嗰兩個普通人能力唔係好高嘅啫，佢就做咩？佢就只能係靠兩公婆養大一鬥仔女咯。 係， 咁點解佢唔養大隔離嗰鬥仔女啊？因為冇能力咯。係啦，再咁，隔離嗰鬥仔女唔係我生嘅喎，我做咩養大佢啊？ 係， 做咩？即係自私啲基因啊嘛！呢樣就係講緊。 咁 個人黨，我哋譬如話，我哋睇而家共產黨而家咁多貪腐咧，等等咁樣咧，其實咧反而咧，個人黨本身嚟講咧，個貪腐咧，亦都係佢共產黨本身嘅原因，亦都係改革開放嘅原因。 係。 共產黨本身嚟講，你可以話佢嘅黨組織生活係同一個清教徒冇分別嘅。 表面上， 表面上係咁。當然你去到你喺走革命嘅時候， 諸多人我二萬八五千里走佬咧，就肯定冇噶啦， 肯定 除咗毛澤東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咧，所個佢哋個黨組織咧，即係喺呢個改革開放之前嘅黨組織咧，基本上佢哋成個黨組織咧，嗰種係一種非常之悶清教徒嘅生活，因為咧一個睇一個，一個監察一個，因為成個黨組織太嚴密，基本上你有少少走資嘅話咧，已經俾人哋咧，已經俾人哋的 Q 咗出嚟噶啦，你做思想工作有成噶啦，係啊， 要再教育你， 第一個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令到呢啲人啊，看到外面的花花世界，有機會看到外面的花花世界。你中國人很聰明的嘛，因為你要明白嘛，誰你要明白嘛，他們手上是拿著權力的嘛，而且那個權力是不斷地淘汰出來的嘛，他拿著權力，看到有花花世界，那個花花世界那麼多筍東西，他們就開始將所有黨，因為實在個清教徒生活太滿了，黨組織生活實在太苦悶啦，咁咧就將咧依啲所有嘅嘢咧有咗權力，就開始咧就咧因為啲金錢湧入嚟啦嘛，就開始咧就喺啲金錢度埋手，金錢度埋手，權力除咗擁有金錢之外咧，哇，仲要擁有花花世界嘅物質生活， 要做白雞王， 係啦，好似某啲人要做白雞王一樣。 是的，要將這個的中央CCTV 的主播團成為我的後宮， 是的， 要搞民工團， 這樣呢，當然老毛當然有這樣的事，老毛當自己皇帝來的， 是 的，但是要其他黨員清教徒一樣的嘛，生活是 老毛啊，老毛 是很清廉 的， 是的， 但是他要什麼， 是的，因為一個個就算告了給他啦，是不 是的，但是問題就是這班人呢，他們看了西方的花花世界那麼多好東西的時間呢，就開始利用這些權力去拿這些東西回來，跟著再加上中國人那種兜搭，利用這些東西來做，不斷去做兜搭，不斷去找好處，變成來說整個社會盤根錯節，如果我簡單說，如果不是改革開放都是這麼封閉社會呢，那班友繼續只會悶下去而已，悶到有一天不知道會什麼事發生的，又不知道有什麼事發生的，大家 你要記住，大家在苦悶苦悶，不斷有政治鬥爭，政治鬥爭死很多人，當然是不是，每一次政治鬥爭講死了幾百萬人，是不斷會有政治鬥爭的，只會他這樣做改革開放的話呢，雖然有一個壞處，就好像剛才說的壞處，但是講的壞處呢，就令到有一件事會沒了，就是那些呢政治運動，個個不會再去想這些東西，個個想著怎樣吸水，怎樣撈好處， 個人想著這個的紙醉金迷， 個個想著紙醉金迷 和建立後宮， 是的，那還得閒跟你搞大躍進，搞三反五反，還搞文革， 但是這樣在這個改革開放的And it's prime 啦，喺佢嘅 prime time 嘅時候咧，咁佢又好似有啲走回頭路啊？點解咧？因為去到中國國力好鼎盛嘅時候啦，今天就會好似有啲友咧，就出嚟變為文革年代啦。 你點解啊？ 又走出嚟唱紅打黑啊！ 因為其實咧初初咧好奇怪嘅，六四之前咧，其實咧共產黨咧係想咧走得嚟唔好快，記唔記啊？係要走，條路係要走。但是有控制住咁走，所以他仍然喺個黨組織啊、思想工作嗰啲，點解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老等就係因為呢啲原因啫嘛，佢就覺得走得太快啊嘛，有啲友就腐化咗啊嘛， 咁樣樣。 係啊，係啲友真係腐化咗嘅喎，如果唔係咧，又唔會一六四嘅喎，反官倒，官倒係依一樣嘢嚟啫嘛。 係有啲人腐化咗啊嘛。 係 係。係真嘅噃，呢個事實嚟嘅噃。 係。 咁但係你六四之後要行第二條路咧，就放曬將 release 曬出嚟咧，因為佢睇到一樣嘢啊嘛，老等班人， 嗯哼， 係擋唔住 世界潮流。 世界潮流浩浩汹汹， 係 擋唔住。 嗯哼， 我仲搞嗰套嘢，大家為大家攬住窮。 嗯， 揽住穷， 系， 仲要话有人唔知有咩事，跟住倒 Q 台啊，仲 Q 大镬。 嗯哼， 唯一放 系， 但咁样放有side effect， 系 个side effect就系咧，因为啲纸醉金迷咧系咁入嚟啦。 嗯哼， 成个党个党个纪律冇晒， 系 散晒， 系 散晒。所以而家咪有啲人咪出翻嚟咪懷緬翻以前老毛啊，或者老等初期就係一個嚴密嘅黨組織監察啲人咯。 嗯、 其實係去到一個另一個極端嘅一個反彈嚟噶。 係 係啊，即係而家啲老黨員啊等等咁樣，其實係咁樣噶。 嗯哼， 因為佢哋覺睇佢哋而家睇到嘅事就係覺得而家啲貪官污吏啊。 係。 令到個社會民怨沸騰啊嘛！ 嗯、 如果都仲係咁樣搞落去，共產黨遲早冧 Q 檔啊嘛！ 嗯 佢哋係咁諗啊嘛！ 係 啊，就算而家你習近平打貪打貪，佢只可以做一樣嘢，不停打貪。 嗯哼 不停打貪，打到唔知何年何月何日。 但係佢係不大大咁喎，佢係亦都唔會打，鐵定係唔會做一個制度上嘅改革。 佢鐵定又唔可以做制度上嘅改革， 因為好夾埋自己啊嘛。 係好夾埋自己走。 係 啊。因為共產黨永遠偉大、光明正確，永遠執政。 嗯， 係啦，所以佢又要介埋自己走係唔可能嘅。 係 啦，依、這個唔係一個選項。 嗯 係啦，對於共產黨嚟講唔係一個選項。 係。 咁唯一而家就係希望都咁啊！你而家好奇怪㗎，所以你諗下習近平落到去又要開生活又成㗎。係。其實佢有乃父之風㗎。 唔係，其實而家佢係走回頭路啊嘛。 係啊，佢要走翻嗰 條路。即係用政治運動嚟治黨啊嘛。 嗯。 又要自我批評啊！呢樣嗰樣啊！ 因為呢幾廿年老江嘅年代，尤其是 係 走咗另一個極端啊嘛， 係 啊，搞到金權政治亂 Q 曬龍啊嘛， 嗯， 搞到人哋嘅第外國啊，對外形象唔好，對內又有民怨啊嘛， 係 唯一方法 係 走翻轉頭。 咁但係咁，大家知道走翻轉頭，咁你係咪想搞文革咧？呢個時候 佢唔係想搞，佢知道已經唔可能再搞文革噶啦，佢只有做一樣嘢，就係咧。不斷咁揼人， 佢而家搞另類文革喎。 另類文革， 佢搞另類文革，即係當然一方面，其實佢喺度不停咁打貪啦。 嗯。 另一方面，其實亦都係不停咁喺度打啲異見分子喎。 係啊。 即係佢對異見分子嘅包容度係比起江湖年代係 低㗎嘛， 窄好多喎。 正常。 同埋呢個問題做咩呢？係不停地用盡所有方法嚟鼓吹呢個民族主義啊嘛，民族情緒啊嘛。 因為佢咁先至覺得可以繼續團結國家，因為已經冇辦法啦。 唔係呢個你仲唔係另類文革？直情係文革。 文革另外一樣文革有武鬥，佢而家起碼冇武鬥先，係啦，國家冇武鬥，因為文革有武鬥，但文革係成個國家發 Q 曬癲。 你而家加你 同埋冇個人崇拜 啊， 因為文革最大嘅起因。是個人崇拜， 是冇錯。 老毛搞個人崇拜，所以老毛冇走到毛澤東思想，就係咁解啦。咁無端端搞個人崇拜， 咁但係咁喎，你而家你譬如喺呢個中國夢嘅大即係嗰個呢個即係大氣候之下啦，即係你能唔能夠講一啲反中國夢嘅嘢咧？ 你喺國內唔得， 你係不能夠做呢樣嘢噶嘛？ 係，但係同文革完全性質唔同，因為文革成個國家化啲，佢成個國家 movement。 啊！ 但係而家佢只係最大問題，佢揼兩種人，意見分子。 嗯 因為意見分子可能會威脅到黨嘅領導地位。第二樣嘢，清理門户。 嗯 哼，個門户亂燒曬龍。係。咁要揼 Q 嗰啲友。 唔係佢而家打貪，其實同以前搞三反好似嘅。 係啊， 都係個反貪污啊，反官僚主義啊，反乜乜文物啊咁樣啫嘛，你係反貪咯。打啲大老虎啊咁樣樣，老虎上嘢打。 但係咁啊嘛，三反嘅時候係唔止打黨內嘅人啊嘛，係打基本上打帶黨外嘅人啊嘛。但係而家係打黨內嘅人，係打異見分子啊嘛。佢主要打依兩樣嘢嘅啫嘛。 佢咪咁其實有咩大分別先？咁同埋而家個問題就係你有邊個官原來唔係 有分別 係可以唔係共產黨員咧？ 有分別。如果以前 佢連嗰啲地主係無無謂謂嘅都揼 Q 佢。 而家冇地主嘛嚇，喺中國 係啊， 你邊個你同埋 就唔係？但係嗰啲人係無謂人嚟噶嘛，嗰啲係無謂人啊嘛，唔拉更噶嘛，係攞佢出嚟揼做咩啫？嚇係啊！而家佢揼嘅人。大佬一啲係鬧 Q 共產黨嘅，鬧 Q 共產黨大家諗到啊，係咪？係 係 係。第二樣咧就係佢黨內入邊，佢黨內入邊搞破壞嘅人，搞破壞或者揾太多油水嘅人，係啦，就係嗰啲人。 而退裝冇平安， 退裝冇平安，佢所以就揼呢兩種人。呢個情況下，其實就走緊佢想咧係走緊一條路咧，本來嗰條路咧係直走噶啦，由老江 連咗 一攤落去。 跑步進入呢個資本主義，唔係跑步進入社會主義，係跑步進入資本主義。 而家個情況咧，就想咧喺嗰個位置扭翻轉頭少少，就唔可以扭得曬，扭得曬咧又去翻老毛年代，大家冇可能。所以聽清楚啊，頭三十年可以否定後三十年，前後三十年可以否定頭三十年，個原則就係咁樣。佢要喺呢一條線上邊，要揾翻一條啱嘅位置。係啦。因為其實咧，老實講，如果咧講真嗱，如果唔係八九六四，佢一定會走得咁 Q 快，我肯定保證同你講， 即係你講呢個就係習近平同埋胡江兩代嘅思想上嘅根本分裂。 咁樣講，老江呢個人咧，就擺明咧就唔係一個共產黨信徒嚟㗎啦， 冇可能啦， 基本上係一個資本主義 嘅資本家入黨都得喎。 老胡咧，佢一個共產黨，佢都係一個共產黨人。 係， 但係老胡咧就係咧，因為佢個人嘅性格嘅問題，所以乜 Q 嘢都唔理。基本上你可以叫嚴重啲講，叫冇掌握權添。 係係。 佢只個掛名嘅掌權，掛名嘅主席而已。 係。結果其實都係由呢個嘅正光嘅垂簾聽政。 係啦。掛名嘅啫， 佢又係一個慈禧太后。 係啦，咁但係而家你問翻習近平又唔係同你咁講啦。習近平係相信嘅，係相信共產主義嗰套嘢嘅。 係， 佢亦都覺得佢老豆信嗰套嘢係啱嘅。 嗯， 但係只係之後好多嘅人執行上 係 有問題。 係， 個個執行上有問題。 嗯， 即係好似頭先講嗰個毛澤東自己。執行自己毛澤東思想都有問題 嘅，執到呢個嘅係啦，自己違反咗毛澤東違反了毛澤東思想， 係啦，咁嘅問題出現，係呢、這個就係佢哋嘅睇法，係佢哋嘅睇法，佢、 okay. 仍然相信嗰套嘢係得嘅 ，OK 好， 社會主義呢套嘢得嘅， 哇！即係喂，呢就又係另一個 lunacy 喎，呢個真係又係一個， 係啊， 即係佢又想做一個 social experiment 啊，佢又想做一個， 係啊，佢想做一個 social experiment 噶，係啊，佢哋信嗰套嘢係得嘅， 嗯。 但佢又佢亦都明知一樣嘢，行翻老毛條路咧，又係死得。 係，所以就是一個叫做共產主義嘅正確道路。 係啦，而家佢喺佢哋嘅相信嚟講， 係 加強翻黨組織嗰個能力。 嗯， 個思想上邊 係 要做要啲黨員做翻清教徒。 嗯哼， 喺思想上邊。所以又搞咩生活會又成㗎，而家你見到嗰啲落親去開生活會好 Q 好笑㗎，係 冇錯， 係嘛？落親去邊度都係 自我批評要檢討， 自我批評要檢討， 係 一樣啦。第二咧就係咧，佢就搞翻啲咁嘅生活會，就喺思想上面要做嘢。係第二咧，經濟上面咧就要咧快啲咧走上翻一條資本主義嘅路， 嗯， 就開始慢慢將國有化慢慢 release 出嚟，係。所以咧喺經濟上咧就要向資本主義條路走，但喺政治上咧就要向左走，即系咧佢希望啲官咧就要個個都有共產主義嘅思想， 嗯，第二咧就要著住 嘅理想 資本主義嘅外皮， 但系咧當執行嘅同埋政策嘅時候咧，就要咧利用到所謂資本主義嘅好處， 係 明唔明啊？佢一走條路係咁樣。 屌嘅啫，唔係嗰啲我喺呢，坦白我呢啲嘢我聽唔明嘅，我唔知佢啱啱 Q 嘅講真。 係啊，點知有乜嘢㗎？因為佢咁，但係都可以調翻轉講，資本主義調翻轉嚟讀，有時，有時你講緊主要調翻轉嚟讀又好得意嘅，有時你要知有個圈嚟㗎嘛，左同右有個圈嚟㗎嘛， 有時做個鐘擺效應， 做鐘擺效應㗎嘛。而家其實嗰種其實都係向緊一條大直路向資本主義走，突然間扭一扭個彎出嚟，佢希望走一條咁嘅路㗎。 你聽落好古怪㗎，但係佢係摸索緊呢條路㗎。 嗯嗯嗯， 好似有啲人講係 the third way 咁樣，亦都係 第三條道路啊嘛。 係啊， 有人咁講。不過即係我覺得不過講真，呢啲嘢就唔係即係唔係新嘢咯喎。其實講真嗰句，第三條道路嚇、啊，即係 佢嗰套仲新啲添。佢嗰套係利用係將思想同行為咧 separate。仲新啲，第三條道路是一條叫做騎牆派道路。 唔係我懷疑，其實我懷疑究竟係咪真係有樣咁嘅嘢咯？即當然，即我唔知佢係咪真係相信有樣咁嘅嘢啦。 大家你睇到成個局面似係咁，係啊，佢思想上係向咗左少少走，因為佢成日覺得個黨裏邊唔掂，呢個係佢嘅心態。 咁。啊，係咁，但係就係佢最多係反腐敗啫。佢係咪真係即係其實佢係咪相信一樣咁嘅嘢咧？佢即係我咁，即係我用一個我只能夠聽得明嘅講法、就是，就係習近平嘅思考藝術咧，始終係嗰句，其實佢係想做一個13億人口嘅新加坡，好高效率，好清廉， 係， 但係冇 Q 自由嘅。 自由在他來說不是一個 major 的考慮， 固然不是啦， 是啊， 最重要是什麼？最重要是他有自由而已嘛， 黨的有執政， 是啦， 繼續共產黨領導、 啊、 第二有一個嚴密的黨的制度， 嗯嗯嗯， 嚴密的黨制度，嚴密的黨制度令到所有人 任何人可以亂來的，包括黨員， 沒有人可以亂來，包括黨員，你的黨員太惡了， 誰可以亂來呢？就只有他自己， 是啊，只有他自己。但是經濟上他走一條完全資本主義的道路， 是 因為他知道貴官自首都是死路一條， 是 啦，一樣在國外上面， 嗯嗯， 就要令到各國家有光榮感， 又是麻醉人民嘛， 你又麻醉人， 人們覺得啊，我做中國人好 Q 好 Q 有錢，好 Q 有面子，最後呢叮你個肺，我買 Q 曬你啲奶粉啦， 所以他們所以那個講法就是政治上向左走，經濟上向右走。 OK， 係啦，呢、這個就係本身成個佢哋而家喺中央最高領導層有啲人嘅思維。 係， 咁當然有啲人左頭左勢啦。 唔係，咁其實咪即係咁咩咯？其實係一個叫做廿一世紀嘅精英，精英主義而嘅最大嘅 experiment 嚟噶嘛。係 啊， 即係點解咧？即係佢就係要一個即係講真，都係似新加坡。 都是 新加坡，你是李光耀那套， 李光耀那套嘢系啊，但要摆落十三人民那度，但摆落十三人民那度，佢要想多一样嘢，佢唔似新加坡咁，新加坡可以闩埋对门得， 即系正， 佢唔得，因为佢哋做一个目标，佢哋系要做世界上其中一个同美国人分庭抗礼嘅霸权， 系啦，佢成为呢个第呢个两极世界，咁佢成为呢、這个 系啦， 但系一个问题就系、是，即当然啦。當然我知道就即係習近平啊，梗係係巴閉咗我啦，即係我個我呢啲啊就係小樹呢啲，唔係呢我啲係屬於流藝嚟嘅啫，我呢啲 流藝嘅啫，嗰啲 係。咁第一個問題就係新加坡都尚且可以，因為新加坡人 細啊嘛， 人少地少， 係啦， 即係你人民行動黨李光耀嘅爪牙可以無處不在。 係， 中國係咪一樣咁嘅人咧、 就是？ 我想一個地方就話、是。你企圖牢牢抓住你嘅黨機器，但對唔住，黨機器係唔輪到你牢牢抓住嘅。 正確，就係咁 樣。你而家你 seems likely 你抓住咗， 係啦。 我就啱啱問，我就係我之前我講過嗰樣嘢，習近平 OK 啦，而家 oppose 習近平所有勢力，我俾你全部打死曬。 係， 我用共產黨嘅思維，我用唯物辯證法嚟講。 嗯， 咁有一日，今天同你一齊打啲主要敵人嘅人。他日係咪就會成為你嘅主要敵人？ 係啦，就係、是、咁樣啦。 咁即 係 呢個係一個沒完沒了嘅循環嚟嘅。 所以講緊都沒完沒了㗎、啊。所以咪話咯，你問我問題，打貪打到幾時？冇。 請問就係習近平會唔會打、今日同佢打齊打江山嗰班人咧？係 會。 你覺得佢會嘅？ 嗱，好簡單。頭先即係我哋之前嗰集、講冇微量， 係 講慈禧。慈禧啊，冇微量啊，佢都要喐儲稅糧啦。 嗯嗯嗯嗯， 儲稅糧去打江山嘅噃。 係 你諗下慈禧、安德海。 係、 喂，安德海真係非常忠心、啊，我對佢講真嗰句。 係，唔係即係結果就一樣，就係、是、你 一樣要得。 唔係你係 即係你擺一個沒完沒了嘅，即係當然你當然你要你習大大，永遠都係大大學你，即係要你真係學啊嘛。嗱，以前咧，我記得你當即係你去到做完第一屆咧，我大概都知道下一屆啲人要邊個做噶啦嘛。 係啊係啊。 而家究竟邊個再接習大大個位咧，係冇 Q 人知。 係啊，冇 Q 人知㗎而家。 仲一個唔係可能習大大，可能想學下普京哥哥咁樣樣喎。 係㗎，我想佢可能想長期執政㗎。 佢唔係做咗佢唔係做十年算㗎啦喎。 係啊。 佢要做 Q 一世嘅啦嘛，而家得唔得 ？Q 一世㗎，係啊， 即係啲人完全走 Q 就太回頭路喎，呢啲嘢。 佢走 Q 回頭路㗎，係啊， 係黐孖筋。 佢個政治上係走回頭路㗎，係事實嚟㗎。 即 係 當然啦，我哋冇，即係我冇研究夠過阿習大大個心路歷程啦。即係原來可能佢內心原來最崇拜嘅就係李光耀嘅未定啦 嚇。唔係，佢最崇拜個父親。 習仲勳啊嘛，即係至少習仲勳冇治過國啦。 習仲勳冇治過國啊，但係習仲勳本身嗰套佢仍佢係一個佢係一個真正嘅共產黨主義共產主義者啊嘛，共產主義革命家啊嘛。佢成日覺得佢嗰套佢唔似啲佢老豆唔似其他嗰啲人咁啊嘛，有啲係投機主義者。 老豆冇腐化到， 冇腐化到啊嘛，係啊。 真正共產主義信徒。 係啊，真正共產主義信徒啊嘛。大佬你知啊嘛，共產黨雖然係有啲人係即係你老毛嗰啲，當然老毛嗰啲當然我唔可以話老毛唔相信共產主義噶嘛。 不過黐個線。 但我黐咗線咁解啫嘛。咁但係個問題啊嘛，喺共產黨裏邊有好多人。even 啊，嗰時講嘅四人幫嗰啲啊嘛，嗰啲人啊嘛，佢哋覺得呢啲唔係個，呢啲係假，呢啲係攞個係假共產主義嚟噶嘛，係、假共產主義嚟噶嘛，有啲人咁佢真正追求共產主義者嗰啲叫習仲勳嗰啲又唔同噶嘛，嗰啲真係有理想噶嘛，even 佢到佢今日佢都信佢老豆嗰套，係有理想嘅共產主義者，係呢個事實嚟嘅。 咁嚟到呢度啦，咁即係其實習近平就係要，即係佢就要繼續延續呢個左手唔信右手嘅傳統噶咯。係， 你要嚴密嘅黨組織， 即 係監察啲人。 即係其實佢繼續係打算喺至少喺黨裏邊啦，不停有運動噶咯。 係啊，黨裏邊不停有運動，就算鄧小平喺黨個運動都喺黨裏邊。 咁真係為 喂鄧小平啊，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係。 其實趙紫陽好鬼正嘅， 係 趙紫陽又覺得喂，趙紫陽覺得有班友想大搞一場啊嘛，有班 X Y 二式等大搞一場啊嘛，即係又搞嘅又係嗰啲左獨上曬腦咁樣啊嘛，又係打場大型嘅群眾運動啊嘛，係喺黨裏邊或者喺呢個直情係超越黨範圍之內啊嘛，鄧小平覺得就係、是、其實 even 鄧小平喺當時嘅想法都覺得行得快咗， 係 要調節。不是整個黨非常腐化， 是 即是被西方社會花花世界，因為他都見過西方社會花花世界， 是 啊，他非常腐化， 那 他才走回條反資產階級自由路的就自由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路線， 是沒錯，因為全中國只有一個人可以腐化，就是他自己 的仔女腐化，可以這樣說， 是再加上他自己的仔女， 他自己又沒有腐化的，老等的，說真的那句、 因為他未見過西方世界之前，他已經享受比西方世界更加奢華生活、 老實說，老等就真的沒什麼， 你覺得老等沒什麼？ 說真的就是沒什麼、 okay、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老等呢，大哥三起三落， 是 他到掌權那時啊，中國都是一窮二白啊， 即是你覺得老等是很淡薄的，這個人 什麼啊， 即係老登係好淡薄嘅， 事實嚟嘅喎呢個。喂，佢掌權嘅時候，喂真係一窮二白嘅喎。 係。 你諗下，四人幫拉 Q 咗。 喂，咁唔緊要啦，喂。 係啦， 喂，一窮二白的國家啫，唔等於佢屋企啊嘛。 佢屋企之後因為改革開放執咗唔少油水啫嘛。 唔係，喂，佢同埋我都識講啦，喺中國你有權你就大乜曬㗎啦嘛。 我知道，我明白，但係即係佢咧喺佢嘅一生裏邊咧，係真係嘅，係真係咧。你話佢真係享受過幾多咧？ 啊 真係冇乜 ，OK， 佢唔似老江咁，老江真係享受好多喎、啊。哇，大佬無端端有人可以做到，可以做總書記。 唔係咁老江咧就係好識享受啦，固然就係有 taste 㗎呢個人。係 啊，所以咧老鄧同老江係唔同㗎。 OK， 老鄧真係冇乜享受過㗎。 嗯， 係啊，老鄧就嗰時因為佢又係覺得行得快㗎，跟住翻翻轉頭啊，又覺得嗰班有思想腐化乜乜乜㗎。 啊， 不過最後咧，最後佢我所趙紫陽好鬼精㗎，趙紫陽將佢控制住喺黨嘅範圍之內㗎、 啊， 因為佢知道個國家經歷唔起第二次嘅類似文革嘅事。係啦，咁老鄧亦都係聰明人嚟嘅。老鄧就知道有班友咧。就左個頭， 所以他才經常說防右更要 防 左，其實的意思就是這裡，他知道在有些人的思想呢仍然是有文革的遺毒在裡面， 左毒上腦， 左毒上腦，所以他才要這樣做。咁而家你習近平，今日嘅習近平亦都係如此。係，佢希望就係將個將喺政治上嘅步伐要行，要扭翻轉頭，即係變咗真係嗰啲咩幹部啊，係真係咧翻翻去咧去佢老豆嘅奶父，佢老豆 奶父之風 係要為人民服務。 O、okay、 K， 因為老實講，佢老豆又係嘅，佢老豆又真係又冇乜享受。 習仲勳是沒有我信喎，習仲勳。 唔係習仲勳真係冇，佢又冇鬥過人。 習仲勳冇我信喎，因為 鄧小平都冇。 鄧小平又冇得鬥啊，因為真係俾人鬥 Q 咗啊嘛。 俾人鬥佢咪鄧小平個問題係去到就算改革開放之後咧，佢啲仔女利用嗰個經濟開放、經濟改革嚟揾食， 做官倒 做係啦，你可以話做官倒啦咁一樣嘢啦。但係佢自己享受幾多少？係又要問喎。 係 喂，佢自己真冇享受過喎，大佬。佢到九七年死 Q 咗。是真係佢退休嗰十零年 嘅。係啊，咁當然佢就係瓜啦。係 啊， 咁我可能一生人去睇最多就係食 Q 啲煙仔啦。 係啊，就係咁嘅啫，冇啦，即係冇啦，係啦。 喂 ，anyway，that justifies nothing。 係。 咁但係就即係但當然，即係共產黨或者共產主義嘅中嘅思想咧，我係冇一樣係明嘅。 你唔會明。 咁當然啦，事實上即係睇我眼中就即係喺我嘅角度，基本上都係狗噏廿四嘅啦。 嗯。 即係嗰啲咁嘅嘢，不過算數啦，即係叫做咩咧？大家開一開眼界啦， 你一定要明白的，因為你如果不明白的話呢，你今天看不通香港局的。香港局呢就是那三條盲毛啊，那三個福祿手呢，政改三人組的福祿手啊，那三個福祿手啊，連個老闆想什麼他都未知道 的。我甚至現在懷疑連老闆自己想什麼都不知道。 正常啊， 老闆其實不知道老闆想什麼的。 不是，老闆不知道誰是老闆 啊。是不是先？這個怎麼說，我不怪不到政改三人組。 不是，但政改三人組這班人呢，他 stand 到他不可以做到一樣嘢噶，佢唔似梁振英嗰啲咁， 係 佢唔似噶，佢諗唔到咧。梁振英嗰啲就擺明咧就利用呢啲嘢揾好處啊，咁呢個另外一樣嘢啊。但係咧個政改三人組咧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咧 ，even 啊，你都唔知邊 Q 個老細啊，咁啊老細啲人馬啊，基本上啊係同一個系統出身噶嘛，同一個媽出身噶嘛。 嗯， 喂，你班友佢哋點樣諗嘢？ 嗯， 點樣同佢哋交手？ 係， 你都未有一點啊！ 呢冇得怪佢哋。你知聖港三人組三條都係港英餘孽嚟噶嘛？ 係咯。 咁所以一個問題就係，不過呢個香港係亂局啦嚇。咁啊，真係好鬼慘啊！真係 好慘㗎，係啊。 Anyway， 咁啊，共產黨啲思考藝術就係你唔會明嘅藝術。OK， 好，咁我下次再講，拜拜。 古今中外，東西南北，在邦心中。講古邦。